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你们周一快乐吗？或者你们周一不快乐吗？ 快乐快乐快乐快乐。 我问你了吗？ 就是我替大家来回答了， 希望如此，对不对啊？当然我们也觉得此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在忙了一天以后呢，此时好好的放轻松一下啊。 是的， 所以我们又来了。 就是其实这两天对于我个人而言没有什么这个上班之感，因为周六周天就连续加班，所以周一对于我来说就是常态了。所以相信现在正在下班路上的各位朋友应该是已经松懈了一整天的包袱，很放松的状态。 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不能说迫不及待啊，适时的送上好歌。就在 Goodbye World，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全新的一周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九七四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今天第一首歌我们选择的依然是许巍，他在秋天的时候或者在冬天的时候非常容易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最完美的一个气质就是和完美的生活不期而遇，所以特别选送这首歌送给你们。 他本来也是一个很有诗意的歌手，就是说他的音乐呢，很多时候或者说他的编曲会让你自己也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浪歌手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哎，我有可能也在这个地铁里面突然的拿出一把 guitar 来唱一嗓子。 好的，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完美生活， 青春的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这是我完美生活，也是你完美生活。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胸中的灿烂的情感。我多想告诉你，我多想看到你那依旧灿烂的笑容，再一次释放自己。 岁月，我们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体会这欢乐，爱恨离别，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是我完美生活。 完美生活来自许巍，是我们今天的开场第一首歌。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本周呢，打开了全新的一周，来了解一下本周上线的一些文娱作品。 嗯，就在稍后我们的王牌推荐。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夜的悲哀，忍住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记得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来自谭雅蔡健雅 True Love。 以前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单纯是觉得这首歌曲的旋律好听，后来才发现歌曲当中透露了很多关于爱的定义，比如说曾经我们都爱得像小孩一样， 现在我们都像爱得像老人一样吗？ 油腻了些许。 对吧，夕阳西下就是谈论这个什么啊？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黄昏恋的话题。开玩笑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王牌推荐有一些什么新上线的文娱作品哦。 王牌推荐， 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邀您共享视听盛宴。11月3日至4日，大型原创音乐剧《凤凰阿嘉与火山神》为所有纯真之心而作，不仅仅是孩子。 好了，王牌推荐，我们来看看在全新的一周哪些新上线的文娱作品啊。 比如说影视方面呢，本周是由蒋雯丽还有倪大红、田海蓉等主演的年代剧叫做《正阳门下小女人》将会从本周二开始，北京卫视和江苏卫视正式开播。 这部电视剧其实反映的是改革开放之前之后一位小酒馆的老板娘经历的人生百态啊。导演是刘嘉诚， 是的， 因为他也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 对， 此前有一个京城三部曲啊，这个傻春，还有这个正阳门下和情满四合院，所以说其实观众也是会说他是京味剧的代表啊。 对，而且这部剧是把小人物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再加上蒋雯丽和倪大红两位老戏骨的精湛演技，就是京城的观众有望看到一部京味十足的老北京人情风物图。 对，另外呢还有一个是杨幂主演的电影叫宝贝儿，还不是宝贝，是宝贝儿啊，本周五是正式上映了。因为其实杨幂一向呢是演这个古装偶像剧啊，特别是玄幻剧，就是大家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熟悉一些。 对， 当然其实在这一部电影当中呢，这个叫扮演的就是比较深度的角色了。 对对对，扮演一位因为先天缺陷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弃婴，然后长大之后成为了一名护士，又遇到了一个患有先天缺陷的婴儿，听起来就特别虐心的一个故事情节， 就感觉这个好像是不是剧情好像是在轮回之中啊。影片其实是那种纪实文艺片的风格，和他以前的戏路不太相符。 对，据说这是他出道16年以来第一次尝试文艺片。 不过看了一下影片的监制是侯孝贤，很多人就说，哎呀，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也算是放心了。 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用配音，因为想到他念台词的样子。 怎么是你？不要这样，有点跳戏。好吧，这次吴青峰也是为宝贝儿做了宣传曲，宝贝儿， 听听看吧。 熟悉的长腿，用尽了力气，也难以改变。爱的不成熟，生存的疼痛，活得不完美，我仍在面对。我能知道设计是什么，是因为我曾被设计过，内心深处某个我会消失过。我能知道坚持是什么，是因为我从未放弃过，目光所及每个角落都有我。幸福是预言，不幸是故事，怎有个作者他这样说。有时也有何，愤怒与自卑从此交织 什么，所以不再让悲伤拉扯，内心深处温暖也会笑。时光我认知道，希望是什么，是因为你陪我坚持过。我看见了谁的回忆有可我，我不完美，可你的宝贝，认识我。 秋风秋雨愁煞人，听这样的歌感觉心里面更难过了。 对啊，尤其吴青峰作词作曲的话，我会觉得特别扎心，你知道吗？ 为什么？ 他会就是每一次他的词藻里面都会直抵人心的那种感觉，很触动。 对，哎，反正这个歌呢，就唱到最后有带一些哭腔啊，哦，听上去让人心里面觉得怪惨的啊。 宝贝儿，期待一下周五正式上映啦。 对，难道这一声不应该是叫的很甜的吗？宝贝儿啊，不应该是这样吗？像那个叫什么？这个朱亚文的那种看法啊，是吧？宝贝儿睡了吗？啊，就这么惨的喊法。所以说，我们希望说大家在听到我们推荐之后呢，酌情考虑这段时间你的状态适不适合去看这样的电影啊， 比较苦情一点的， 或者听这样的歌。 嗯， 梅姐不是唱过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吗？ 对，尤其今天正逢下雨天 啊，我们不如看一些喜剧好不好？ 是的， 舞台演出方面，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本周四10月18号开始就要在北京地质礼堂来上演了。嗯， 而且这部剧呢也是一部典型的开心麻花的喜剧。 啊， 是根据国外的一部喜剧剧本叫做窗户上的尸体改编的。 嗯， 它讲的是一个由谎言、误会和骗局组成的一系列的笑料。 反正就是这样子的舞台剧，首先会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冲突，然后呢开始一系列的抖包袱，然后呢就要玩这圆一个谎，然后呢就发现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越来越好笑的事件不断的发生，一般就是这个套路。 但是我看到它这个改编剧集还有点惊悚的。 嗯，刚才我们说的是苦情，现在是惊悚吧。我们轻松一点吧。本周五2018 One Night 给小孩我们这个公益演唱会要在工人体育馆来进行了。 嗯， 其实这个公益项目是演员周迅来发起的，已经办了5年了。 是的。嗯，而且这个活动的目的呢就是关爱特殊儿童群体，比如说自闭症的儿童，还有残障儿童、贫困儿童、留守儿童等等，包含的范围是比较广。 对，就在10月19号的时候，周迅就会携手蔡依林、吴青峰、窦靖童、白举纲啊，他们一起用爱去点亮星空。当然这样一个公益项目的收益呢也会用于关爱特殊儿童的项目当中。 对，所以在这个恰逢秋天的时候来听一首来自周迅的秋。 他的声音呢本来就有一些小小的沙哑，所以说我一直觉得周迅的歌还真是挺适合在这样的换季的时间去听的。来听这首秋天。 电视机傻傻的没反应，对于我的坏脾气，只要你愿意听，没头绪，我凌乱的心情。你说打开窗的有阳光会让我放松，你说做个梦吧，我陪你把它画完整。我的爱花儿样开，这样辛苦的担心你不懂我的坏脾气，突然间任性的告诉你要你带我离开这里。你说打开窗吧，听海边吹过来的风， 说别害怕呀，没有人会把你带走，要现在勇敢的爱，我的爱。 天上的我们俩来到 了开箱店， 是谁呀？ 连听了两首就是比较哄睡的歌， 但是我觉得周迅的这首歌曲在现在这个季节放应该是恰到好处，因为昨天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推开天窗 哇， 打开天窗的时候看到那一瞬间周围所有的树木几乎都已经开始慢慢变黄了，还挺渐变色的，突然一瞬间变得很浪漫。 很好奇你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首先是推开天窗啊，这有一个梯子， 打开天窗 啊，然后再发现啊，头顶上全都是树啊， 我要上天了是吧。 哎，真的是好像是在哪儿啊？非洲有一个树顶酒店 啊。哦， 好吧，嗯，这算找不回来了啊。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接下来还有一首，我不能说是更哄睡的歌，但是我总觉得，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很多人的思绪会飘到很久很久以前。 是的 ，million years ago。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一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臭大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会过期的。 如果这个问题有了答案，那么它将会是什么？娱乐最王牌，永不过期陪伴的文艺最前排。 铺垫了半天我们要播的这首歌， 刚放了一个片花。 没关系，其实 Adele 的这首歌其实很多人都很喜欢， 嗯， 但是每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你没有办法去克制的一些忧伤啊，因为其实他会唱到很久以前自己和现在的生活的一个对比，有可能你现在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获得了相对的成功，但是你会发现你也失去了很多。 对，而且我特别喜欢 Adele 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的每一首歌曲都是自带环境的那种。 嗯，好吧，那我们跟着 Adele 一起来到这首歌。 Million years ago。 I only wanted to have fun, learning to fly, learning to run. I let my heart decide the way when I was young. Deep down, I must have always known that this would be inevitable.To earn my stripes, I'd have to pay and bare my soul. I know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regrets.When I walk around all of the streets,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 歌唱北京，听歌词。 歌唱北京听歌词，这里您听到的是韩广义创作的歌词作品《亲亲的北京》。600年的古都，600年的城，600年的兴衰，600年的梦。鸟巢的白鸽，天安门的红旗，春风千里，多少感动。北京，我亲亲的北京，你牵住了世界的眼睛，用你那坚强的臂膀举起了民族复兴之梦。 继续来关注，距离上次来北京开唱3年多的张信哲带着全新巡演《未来式》回来了。上周末两天，张信哲《未来式》世界巡演首场北京站亮相北京凯迪拉克中心，将自己调整到最好状态的张信哲要开始自己的未来式。今天是一个最棒的开始，我的巡回演唱会1314希望能够长长久久地唱下去。演唱会现场处处彰显主题未来式，舞台充分利用立体空间元素，大面积的线条元素，未来感十足。晚上7点整，一袭白色长袍的张信哲亮相，儒雅中透露着大气。开场曲《爱如潮水》即迎来全场大合唱。因为在北京开唱，张信哲特别给北京歌迷开了小灶，演唱《上海姑娘》的时候把歌词直接改成了《北京姑娘》，收获现场歌迷的掌声和尖叫声。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以及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特约播出。 爸爸，我已经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天空它像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 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翻山越岭之后爱却神出鬼没，你像一首唱到沙哑偏爱的情歌，旅途中坐一坐，在秋千上的我，原来我忽略的如今想纪念也没用，那些时光的因果。听阴天说什么，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过去穿过了，现在绕过了，未来放在心成老头，孤单怕成了习惯，所以我淡定走在人海中，偶尔想看云飞却没风。听阴天说什么，在昏暗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了当时的我。 阴天快乐，来自陈奕迅啊！我觉得在下雨天的时候啊，阴天的时候就特别适合听这个 Eason 啊，来找医生疗愈一下你的内心。 对，尤其听他的歌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爱情好像就是在他的歌词当中显得那么神出鬼没。 嗯， 即使在这个阴雨连绵的天气之下，也会在内心住着一个小女生。 对，而且我其实也看到一句话说，其实人这辈子能碰到的最好的环境，不是一个环境，而是一个人、 啊。 如果你碰到了一个不好的人，他有可能会像北极那么寒冷， 就消耗你。 对，或者像赤道那么炎热。嗯、但是一个好的人会让你内心的有如好像四季如春的感觉。 嗯，有一颗种子慢慢的发芽。 好了，听完阴天快乐，继续我们的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这样的天儿，除了听刚才陈奕迅这样的比较这个治愈系的歌呢，我觉得接下来这样的调调很合适啊。 对，就是来自侯湘婷这个版本的《一起去巴黎》，感受一下巴黎的气候。 昨天我们决定。不行，至少学会说一句我爱你。我想我还不够聪明，还好有你陪我练习。要去巴黎，巴拉巴巴， 坐上飞机要去巴黎，巴拉巴巴。如果明天的事谁知道，今天的你不知道，今天的我今天挂了就好。虽然明天的事谁知道， 人保安全才放心，人保直销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辆出险不麻烦，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大半车辆定损理赔维修全程托付，一条龙给你真正的一享轻快好生活。服务咨询有专人，车辆交接有协议，服务后期有回访，省心有面全靠他。更多轻快服务尽在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哥。 周一下班快乐。今天其实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在刚过去的周末啊，就是一个看到这个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他在法国当地时间的10月11号去世了，享年80岁。 对，去世的几天之前呢，他还出席了日本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在巴黎举办的个人回顾展，当时看起来只是比较虚弱，没想到就突然去世了。 对，人生呢，其实有的时候就我们老说，不知道何时告别啊。但是很多听友可能会听到这个名字也会觉得比较陌生，保罗安德鲁他是谁呢？但是如果说起他设计的建筑，那真的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比如说咱们的国家大剧院， 比如说上海有浦东机场，还有像这个上海的东方艺术中心， 对，还有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就是戴高乐机场是他29岁的作品。 哦，真的年轻的时候的作品。 是， 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最了解的，或者说我们看的最多的，还是在2007年落成的国家大剧院。 对的， 对，当时你知道就是一个大剧院的造型啊，因为很前卫嘛，还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它真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心里的一个地标式的建筑。 对， 来了北京一定要去看一下啊！ 就哪怕你不看演出，也要走进去看一看，合张影。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时候，国家大剧院这个项目刚开始招标。然后虽然说保罗安德鲁已经是一位国际知名的设计师了，但是一开始他也没有什么头绪，然后就冥思苦想了好几天，一点灵感都没有。恰好有一次就在飞往北京的飞机上，无意间拿起一颗种子，就是他从非洲带来的猴面包树的种子，因为坐飞机很无聊嘛，就开始在手里打玩，忽然之间就觉得说，哎，这个造型还挺有意思的，可以把它落成著名的建筑。 然后就真的成了，这灵感一来呢，灵光乍现，马上拿出这个铅笔一画，几个小时飞机一到北京，安德鲁的手中就已经有了国家大剧院最初的雏形，就是这个故事了。 走之前我们已经埋下种子，在春天发芽夏天 所以你看啊，就是人家这个国际知名建筑师的厉害之处，换成普通人，你就让我吧啊，你说，你说一个，别说是一颗种子了啊，就弄一把、一袋种子，我可能也只考虑一个问题：这个东西它能吃吗？好吃吗？ 能长出什么样的东西呢？ 怎么吃呢？什么肉吃呢？啊，是这个油炸还是水煮还是这个烧烤呢？啊，当然，其实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个启发在于说。灵感这个东西其实来之不易，它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乍现而已。 对，就像它的这个灵感一样，种子需要阳光、空气和水，所以一个著名的建筑也需要发现它的眼光。 对，其实，在安德鲁的晚年，他除了从事建筑设计之外呢，还爱上了画画。 嗯， 他开始画画的时候都已经72岁了。 对对对对，虽然他远比不上那些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专业的一些画家，但是他也愿意说在绘画当中传达自己50年的人生感悟。 嗯。虽然他永远可能也比不上那些从小就学画的那些专业的画家，但是他愿意在绘画里面去传达自己50年的人生感悟，这不由让我在现在这个人生节点的时候发问说，哎，有什么东西是你一直特别想学的，但是因为你自己的懒惰 或者没有时间去学习， 没有时间就是懒惰， 你都会给自己找的一些借口是吧？ 是，怎么有时间去出去吃串呢？是吧？ 珍惜好每一天吧。 就是算是我觉得通过他的人生的经历对我们的一些启发了哈。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的一首歌 啊，这是一首法语歌曲，特别也是选择在这个时间为大家来放送的。听这个旋律你可能会觉得似曾相识，因为它就是法文版的《旅行的意义》，来听。 法语歌，我们也来致敬一下这位建筑大师安德鲁先生啊。同时呢，接下来艾克的新发现，让我们继续在艺术的海洋当中徜徉啊。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去看艺术展了，今天不妨去感受一下。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克。好久都没有带大家去看展览了，所以呢，今天要和你们分享一个致力于传播中国当代艺术的前波画廊，是由毛维金先生在2000年创立在纽约的，并且以英国知名建筑师 Sir William Chambers 的名字来命名。创始人一直觉得，在西方建立一家具有权威性的画廊，提供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信息和展示空间，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如今的前波画廊如愿地成为了当代艺术爱好者必访的国际性画廊，它的地址就是位于北京草场地红房区内的新空间，由艺术家艾薇薇设计。艾薇薇设计的画廊空间，它会将当代艺术延续到庭院里，庭院中展示的装置或者雕塑作品，环绕庭院的是东西两个大的展示空间，以及后面一个用于展示录像和装置作品的小空间。走进去却如同纽约的画廊一样，露天场所也被融进了整个建筑的设计里。同样呢，也是为装置作品和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提供了很大的灵活性。我是在今年的5月份的时候去过一次前波画廊，刚好赶上了王公益的个展，叫做笔墨等雨林。进去你就可以发现，每个画廊都是小小的，但是都是有属于自己的精气神在里边。走廊里边还可以看到一家暗林咖啡，当你看展比较疲累的时候，可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我的眼里都是你，甜甜蜜蜜 you know what I mean， 对你说我喜欢你，我们一起牵手去旅行。 Let's get it，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我是下午五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你是谁？ 还记得那年夏天走进放弃我那间，你拍着我的肩说不就是失恋，流水落花成曲，夜日子一天天有次分裂，你说烦恼不必遮遮掩掩，你是不是也在我的等着还停在左手边，就像昨天你相机它在手里的句点，你偏偏接受连我没个线的解决，我的语言你都了解，你就像三度的线，你给我三度的钱，你像是我 下班快乐，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不废话，我就是说一句啊，我们的现金红包现已经攒到1600了， 激不激动，意不意外？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听友已经分成了三排，第一排就是投石问路牌，老白 怎么参与啊？ 今天你们俩会给我惊喜吗？还有一种讨价还价牌，就是、如果今天我要答对的话，给你们给600。 还有特直接的，主持人人字都写错了， 主持部 我来了。1600我来了，快选我吧！ 手写的， 对，一看就是对我们都特别不了解，就不知道是就是听谁介绍过来的，连我是谁，我们是谁都不知道。主持人我来了，还有一种是，我觉得会相对比较期待的或者很可爱的朋友啊， 有的 会打给我吗？ 对，还有朋友说早晚有一天会打给我的， 对， 特别自信， 让我想到很多很长时间以前碰到的一个朋友，就是老白风里雨里等你，为了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也很期待今天能不能发出去，我是很善良的，我保证啊，好吧。今天的预热题就是问国家大剧院的这个创作灵感是不是因为一粒种子啊？ 是的。 如果你现在回答的话，有可能会成为我们今天第三或者第四备选，因为两位如果都是在第一题倒下的话，我们还会打给第三个朋友啊。 扶一扶，扶一扶。 好， 是或者不是，记得我家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金 FM 才可以。 OK， 今天的第一位挑战者已经站在门前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好了，艾克已经把门打开了，请进。Hello， 里边请。 哎 ，Hello，Hello， 哎，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小二郎吧。 小二郎，哎呦，忍不住要唱起来了。来，3、2、1，开始唱。 小二郎，Hello， 你在吗？ 哎，你好。 哎，我让你唱的小二郎，你不唱两句，你怎么，我们怎么舍得把这个钱给你？是不是？ 看真小二郎， 这么多1600块钱，开玩笑啊！来，三二一，开始。 小二郎 ，现在听众内心的 OS 是：现在答题越来越难了，还要才艺展示。 就是，我还你钱没给我，你就让我唱，凭什么？好了，我们话不多说，小二郎，希望你今天挑战成功，好吗？ 好，谢谢。 好吧，又到了我们有送分题的时间了。来看第一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将于2018年10月至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请问今年举办的音乐剧演出季是第一届吗？ 是。 二一。哎，我今天没有很着急的把这个 是 点出来， 今天这个节奏算是比较舒缓的。哎，但是第一道题答错了。 对，第一题 果然不出你所料，就是在第一道题的时候要扶一下对方。 对，应该是第三届啊。 是， 我们要提醒之后的朋友们，我们这个以后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些天桥艺术中心相关题目。 对对对， 在这段时间 提前做一下功课什么的。 小二郎说，我招谁惹谁了？你也没提前跟我说呀。 五点半那会儿我没在车上呢。 为了弥补一下我们心里面对你的小小愧疚，我们也唱一句吧，小羊嘛小二郎呀，没有拿走现金。好吧，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个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吗？ 好，谢谢。 谢谢小二郎，再见， 拜拜 拜拜。今天的第二位朋友，我们请他进场。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知道我特别喜欢那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就是大家好久没见了，仿佛这个好像已经有那么一年两年没见过的样子。有的朋友真的是可能隔了一段时间没听吧，或者是忙啊什么的，突然一下打开 radio， 打开我们节目说，哎，哇，都这个价了。 对，还有很多朋友觉得说1600，你们骗人的吧？ 不可能，怎么能是骗人的呢？ 是的， 因为你说到这个价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们是黄金，还是我们是在涨价似的啊？ 感觉我们这个时间段该要开卖点什么了。 对，因为这个奖金是累计的嘛，打到现在1600了。第二位挑战者也在门前，我们请他进场。 Hello， 你好， 你好，开不开心？ 是吧？是叫高高吗？ 咱们同时一下问了两个问题，你问他什么高不高什么，我还以为你问他高不高兴，然后我问他开不开心，你让人怎么答？ 我看到他的名字上面写的是羊羔的羔，然后高高两个字， 是吗？ 是吗？ 对，高高。 啊，好的，嗯，这个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想过我们会把电话打给你？ 啊，我想过了。 想过。 我就是对第二次打进去，第二次发过来，没想到就被抽中了，好开心啊！ 哎。就显得我们的抽特别不严谨，其实不是，我们是选取一位就是比较关注时间久的一位朋友，还有一个比较新的朋友。 对， 我刚看了一下高高关注的时间也是比较新的一位朋友了， 9月份， 嗯， 9月25号关注。 好， 好吧，加油高高，希望你成功啊。 好的好的，谢谢。 先别着急谢啊，还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对呢，先听第一题。 请听题，京杭大运河是古代重要的交通要道，请问河北沧州是京杭大运河途经的城市吗？ 听清楚题了吗？ 啊，听清楚了。 请回答，是吗？ 是。 这回答得特别淡定， 听清楚了，但是好像也不太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就是答是了，答对了啊，好，恭喜你。好吧，接下来我们再问一道跟河有关的题，好不好？ 好。 请问， 好的， 欧洲最长的河流是塞纳河吗？ 啊，不是。 那是什么河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应该不是。 塞纳河听起来就不像是一个很长的河流吗？ 是伏尔加河。 啊， 好嘞，好，第二题答对了。我的手心肉开始出汗了。 第三题，如果你要答对的话，你就可以有反转的机会了。 对。我不用反转，我知道了，这第三题答对他肯定就跑了。 600块钱，哎，只拿走一半是多少钱？800。 800。 好吧， 加油。 好吧， 请听题，昨天第29届金鹰奖落幕，请问获得最具人气女演员称号的女演员是杨紫吗？ 是吗？ 啊，是的。 哇哈哈哈。哎，我突然想放一个不是这个音乐给我自己，放一个好不好？ 来， 放一个这个。哎， 我曾给我送回来，吃了 我的给我吐出来啊。 不好意思啊，昨天这两天工作是不是比较忙，或者说周末的时候就没有关注这一方面的消息？ 我跟你说，你说我们、 啊、对，我看我只知道金星女神是迪丽热巴， 对、哎、胖迪嘛，最近那么火热。 哎呦，我但是我特别感谢你答错，不是，我特别特别难过你答错了。就是因为每天到这个时间呢，其实都是我最紧每天最紧张的一个时间。 对， 总觉得好像有钱要交出去。 我已经看到你的鬓角开始慢慢往下流汗。 什么？ 鬓角开始有？ 鬓角都流汗了吗？ 就有那个汗血冒出。哎呀， 这是那这已经是。我们直播间得是有多热呀。好，谢谢你的参与，谢谢你。然后虽然挑战失败差一点成功，但是还是有小红包送给你，好吗？ 好吗？ 当然好的， 拜拜， 再见高高，拜拜。至于今天的这我们的预热题答案，其实也不用揭晓了，大家都知道国家大剧院啊，灵感的来源就是一粒种子。 是的， Sooner or Later， 来一首电音刺激一下吧。 那么这样的话，明天我们要发 1000期。 Walks on the street lights, something don't feel right.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Trips to Chicago, don't call me crazy this time tomorrow. You leave me, I follow. I got the tables, I bought the bottles.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walking away. I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her. Sooner or later she'll see what's inside. I put something away for her. Man, I'd do anything for her.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I ain't pulling you back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at. I ain't tripping getting mad.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coming right back when you're feeling like thatTo the game, man.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 其实我们很多听友发来的微信就是、哎，大家就站在我这一面，我很开心的。其实也不是站在我这一面啊，就是例子就是说，为嘛听到这个高高答错了，感觉自己捡到了一个亿， 就感觉自己还有机会。包括还有就是咱们非常熟悉的朋友 Gary 发来信息说，攒到2000的时候，你们要记得打给我呀。 我觉得我要淡定一些，要找一找这个沈腾在西红柿首富里面那种状态。怎么办？这1700发不出去，你说？待会儿有音乐题，大家可以准备一下。嗯，I'm not going home tonight. Sooner or later she'll be.音乐题每个朋友都可以参与，虽然只有两个9.9的小红包发，但是 是的， 要真要考验一下你们的这个速度哈、啊嗯，是对这首歌的反应度，以及可能有一位朋友是真是靠运气被选中的， 或者还有网速的关系， 网速是决定速度的关系。 对、嗯，记得关注白金 FM， 然后准备好你的对话框，然后我们稍后就开始答题了。嗯、今天答题方式呢，还是猜歌名比较好。 对，嗯，这歌名它特别简单，就三个字儿。嗯嗯好了，准备好手机对话框到白洁 FM， 白色了白洁出的洁，然后现在我们要开始出题了。 你知道换了这个 slogan 之后，突然间有点不太适应。 大家不知道在听什么节目？ 对，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节，白洁 FM 就可以了。 对，因为我怕说多了，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节目叫什么。啊，我听过你们节目，你们就是那个阳春白雪。不好不好啊！ 好， 那艾哥和白洁现在要抛出的这道题其实很简单，我们刚才说三个字的歌名，嗯，只要大家回答歌名里面的后两个字就可以了。 哦， 因为这后两个字是一个形容词， 心情状态， 心情状态， 不用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过来就可以了。 对， 3、2、1， 这个状态特别适合我现在，因为钱没有发出去。 哎呦呦呦， 开始3、2、1。 天亮在你的 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嗯、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为你，为你， 我希望大家真的能像我们刚刚那个朋友一样，说不管多久总会轮到我参与的，然后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更多的是每天下班路上听到这一段的时候，无论参与的人是不是你，你有没有被我们选中，你都可以先试着发一个，然后呢就算没有被选中，你可以看别人，可以听别人怎么答题， 对， 是不是？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每次在这个时间段跟我发来信息说，恰巧就是在我们掰个一百块的时候，或者音乐题的时候，他都正在某一个路口掉头。嗯、你知道，看到他这样信息的时候，就觉得我们这个环节就像一个里程碑。 对，这因为不能说里程碑，或者一个时间的节点、啊， 对， 一个记录点啊。包括现在大家都在发这个关键词， 嗯， 我有时候觉得有点，我甚至都看到一点心疼的感觉，因为满屏都是这两个字，我觉得说啊，没有选到你们其实是我的错，但是想说啊，真的参与朋友太多了、嗯、所以真心的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在音乐题上面得到我们的小红包， 对、嗯、而且有很多朋友真的很聪明，在我们的提示之下快速在五秒钟之内就已经答出来了， 甚至我觉得这个题可能音乐都没有响起他们就答对了， 对， 就是有多聪明。 所以今刚才的问题是来自陶晶莹，太委屈， 太委屈，今天的答案写委屈两个字就 OK 了， 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不哭泣，因为我对情对爱全都不曾亏欠，却把别人拥在怀里，不能再这样下去，穿过爱的暴风雨，宁愿清醒人懂得放弃你，也不 在爱的梦中委屈自己。 偶尔也会看到一些好朋友，包括像包包这种，就是参与节目特别热情的，一直说选我，然后选我，然后把歌名包括第二首刚才我们放的一首歌的歌名全都写出来， 写一首歌。 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友情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在音乐提示环节我们还是要就是听前奏来猜歌名。 只给我温柔没挫折，可是现在你总是对我回避，不再为我有心事而着急。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如果太计较就有悔恨，只是你们都忘了告诉我，放纵的爱也会让天空画满伤痕。太委屈，连分手也是让我最后得到消息。 来自陶晶莹。今天的前五位答对的朋友分别是我们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 杜佳音， 太快了，对，就是那个题还没问就已经 是。然后我们刚刚在分析说大家怎么就这么机智呢，然后就思考了一下，说给关键词的时候可能给的是比较清晰了， 对， 但也可能达成穷开心啊， 对，所以还是聪明嘛，这就没别的好说的了。 第二位就是一个足球的一位朋友， 他答错了吧，他写的是开心。 哦，对， 不对，不是这个，这次再往上看， 再往上是季星，还有南木南南，还有一位叫做然的朋友，恭喜你们， 恭喜以上几位，恭喜你们。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好了，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包括呢其实也会间歇看到一些祝福希望送出的哈，我们就看到就说吧，这边有一个叫平凡的叶子，是这个朋友吧， 对， 先是回答正确的问题，然后说今天是自己的生日，说天天下班都在听我们节目， 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我想了想去刚才那首太委屈不适合送给你， 不太适合， 你换这首吧， 逆流时光送给你。 那时我们都年轻，对未来无限憧憬，看微风吹过田野，听细雨打湿泥泞，时间总漫不经心，模糊着我的曾经，想看到想看

继续来关注李荣浩2018第五张全新创作专辑《耳朵》将于10月17号发行。经过一连串的酝酿，从《王牌冤家》《念念又不忘》《年少有为》《贫穷或富有》到张嘉明和婉君，每一首歌不但创下了极高的传唱度，更在各大平台不断刷新记录。这次专辑的同名歌曲《耳朵》是李荣浩出道以来首次收录由其他人词曲创作的歌曲。这首歌由80后乐坛词人文炯填词，当中的作词人也因细腻笔触在乐坛有着性情词人的称呼，然而他却在两年前因病早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单北大街南北双向，西单大悦城南门北门前的大木仓胡同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更是因为它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 音乐素描。 音乐素描。 好了，现在到了北京时间18:34了。本来今天就是阴天，所以呢天黑的稍早，此时应该已经完全是黑夜的状态了哈。 是的，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的惊喜图片。 对，我们现在选的图呢都是很适合在晚上大家转发到朋友圈的。今天也特别在我们选取的那一段一句文字后面特别加了晚安两个字。这段文字其实是很有感觉的，而且我们之前已经有一些听友就是在上个星期以后呢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收打卡图的一个方式，就是每一天都要收到这张图。 是的。 然后在你周五的时候把这几张图全部发给我们，我们有可能会发你一个小红包。 对的。但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容易陷入到思考环境当中的一句话，是来自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对，有一种很温柔的坚定的力量。 是的。 这段话是这么说的，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地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 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和议论，我已经无暇顾及过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要向前走。 这段文字来自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如果你喜欢这段文字或者喜欢这当中的我们选取的那一句的话，你可以回复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白街 FM， 收到图片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漫步人生路，刘惜君。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用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 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应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着风吹也吹，尽管给我量考验，笑与点放心洒，做意决心向着前。 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择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地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最后的这句话连同一张图片，我们已经可以准备好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准备好了吗？ 记得回复打卡到白金 FM 就可以了。 嗯，可以收到这张图并且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哦。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老张，这生意怎么做得这么红火？ 嗨，还不是年前申请了招商银行生意贷，备了批货，现在资金都回笼了。 银行贷款的手续会不会很麻烦呀？ 不麻烦，招商银行生意贷一次申请20年反复使用，贷款用一天算一天。我这次贷款进货用了30天，银行就收了30天利息。 这么值？那我也赶快申请招商银行生意贷去。 招商银行生意贷，解决千万小微企业主融资需求，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495转发。 好的，谢谢大家这个发来打卡的字样，来搜集卡片，搜集图片，然后呢发到自己的朋友圈，然后一周集齐5张，有机会召唤小红包。 嗯，首先就是你要有时间，然后有闲，然后每天就要关注一下白金 FM， 回复打卡才可以。而且我们的打卡图片基本上都是在6点之前就可以做好了。 对，你们可以早点啊。好，接下来的主播私房歌依然是我们俩轮流推荐自己觉得还不错的音乐，你们来打分。 今天我先来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旅行团，一首歌曲叫做《情书》，也是同样出自非常熟悉那张专辑叫《Since Plus》当中的一首歌。猛然之间听到这首歌，觉得青春气很十足。 对，好像是找到了自己收或写情书的那个状态。 哎，翻阅一下自己的曾经日记本，有没有情书呢？ 哎，不好意思啊，那是我的歌。 所以我要再来铺垫一下我的这首来自旅行团的《情书》吗？ 嗯，就是这首了。 时光漫天走，琥珀色的瞳孔，手指间的温柔，让梦境回个头，一点点的拼凑，有你在的尽头。下远走，寻找你的行踪，面对海浪大声嘶吼，翻开想念汇成一条河流。我像你是仰望天空，为你写诗唱进歌中，愿你未来世界也许闪烁。 这首歌可能大家都忘了打分了，有一些朋友都忘了打分了，一到十分啊，你会觉得应该给几分呢？ 这首来自旅行团的情书是主播私房歌，今天来自我的第一首推荐，因为觉得说情书这样的情节好像只存在于高中或者大学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很青涩，晦涩难懂，就觉得爱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对， 后来你才会发现，哦，爱不爱，喜不喜欢，合不合适是两码事。 实际上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弄明白爱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人给9分的，有人给7分的，目前看你的平均得分都是，哎，算了一下，加在一起就是8分了， 都是送给你的青春的。 醒来的我们不后悔相遇在。 好，接下来的另外一首歌你要推荐什么？ 另外一首歌是出自一个著名电影当中的插曲，节奏听起来特别的爽朗和明快，叫做 Wouldn't It Be Nice。Wouldn't it be nice? 这首歌曲，因为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用于周一的晚间和大家来分享，因为这句话就是你可以套用任何词汇在里面。然后总是先来听一下前奏。 好，反正我要先提醒你们，如果你喜欢这首歌可以给一个你觉得不错的高分，不喜欢的可以给一个你觉得不怎么样的分数。一到十分你认为是几分呢？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听歌互动的这个环节， 记得关注白金 FM。 这首歌就是来自 The Beach Boys， Wouldn't It Be Nice。 好，娱乐最王牌主播私房歌，就是偶尔念大家一些打分的这个评论，因为有的朋友就是除了打分之外还会给一些自己对于这首歌的感受，你看会让你在这个时间觉得自己也像一个 DJ 或者乐评人一样啊。菠萝就说这歌在这个点听有点闹腾。 我觉得这首歌曲，尤其这个名字 Wouldn't it be nice, be nice， 这首歌曲就是给人感觉一种你可以把所有的烦恼都可以转化一个情绪，这样不是很好吗？ 是， 今天虽然下雨了，但是能够感受空气当中有湿度，这样不是很好吗？ 好的，谢谢我的搭档艾克无力的辩解。 就是这首歌曲分数很低，对了， 我觉得歌大家打多少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那么的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喜不喜欢，你们听到以后是什么样子一个状态，你们自己的感受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 想到什么？ 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一场秋雨一场蓝啊，这是一个不太天气不太好的星期啊。但是呢，有一些歌曲它其实未必如曲中所唱的那般的忧伤。如果你认为它是怀旧，那怀旧也有怀旧的美好。所以今天我来推荐的第一首歌依然是上周推荐的系列哈，卡邦特带来的这首 Rainy Days and Mondays。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 Hanging around, 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听友现在真的像 DJ 似的、啊、像乐评人似的啊，打个分，男就说八分吧，歌曲的意境不错。 还有人特别好笑、啊、说哎，老白特别会抓歌，然后就是让我要多向你学着点。我也发现呢，其中有一个套路，就是每次你在分享这个主播私房歌的环节的时候，你的分数起征点都是在八分，毫不公平。 这是满满的套路，对不对？因为是跟现在的氛围比较搭的一首歌啊。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 前面的你的两首歌的得分分别是七分和八分， 嗯 啊，前面一首七分，再前一首是八分， 十五分。 对，这首歌的得分是八分。在星期一下班路上放送的这首卡朋特的歌、 嗯、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突然一下觉得我自己的声音都变得很温柔， 因为配合这个音乐的氛围是吗？ 嗯， 它赋予你的气质。 对，每天到这个时间呢，要不就是沙哑，要不就是温柔。反正我是不可能有这样子的声音。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哎，这个就难点对我。 显得 也可以，本栏目由招商银行。哎，好，上了、啊、 略微专业了一点点。 没有，也可以、嗯、也可以啊，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特别真诚的来推荐我们觉得好听的歌。 最后一首歌、嗯、还是交给您。 好，因为我们的打分的这个机制开始之后，大家参与都很热烈，所以呢、嗯、我们之前是说今天你输了，明天要就是回答一个真心话的问题。 是， 但是后来发现那个问题问来问去呢，都是你们家住哪儿 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啊， 你电话是多少啊。 对，后来我们决定放弃这个单元。决定惩罚呢变成一周一次、嗯、也就是说在这一周我们前四天的比拼当中搭了一个总体得分 哦、嗯、然后最后就累计之后到周五的时候交一份答卷是吧？ 应该是不是四天啊，三天吧，三局两胜、 哦 啊 哦、好， 然后呢周一到周三，如果你输掉周四一天准备，周五的时候你要自己在第二首主播私房歌的时候演唱一首，自己演唱一首歌曲 哦 so easy 作为惩罚。 那这周你先来打个样吧。 今天我不一定输了第一分啊，好吧。 就来看今天大家就是这一周时间比较希望这周五的时候听到谁来唱歌。 你不能这么来诱导大家、引导大家。 朋友们， 要 一分到十分， 我们都是为音乐而来，要发自内心觉得 周五的时候唱歌 好不好听，这是让大家输了算的。来复古，今天是坚持复古的节奏。 嗯， 有些歌呢，比如说刚才那样温柔的歌，适合在雨天啊、雨水拍打的车窗的时候，而这首就很有画面感了。林子祥的这首《敢爱敢做》，其实呢，就像是橱窗里面一个男主角看到了自己心爱的人就在街的对面，冲出来和他抱在一起的场景。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闷的你，